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将于主体105年2016年12月上旬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大会将自豪地总结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同盟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讨论思想教育团体、农业劳动者同盟各级组织根据全社会兼热诚兼政的主义化的要求进行工作的任务和途径。